好，翻嚟第几次？第五节，系第五节。咁啊，继续讲经济，系咪？咁啊，今年九年，会唔会有啲术数上面嘅影响啊？ 其實我係唔係好識術數嘅，不過今年咧就話屬蛇嘅，唔錯，生肖。係啊，咁啊，我想講分享翻一單嘢咧，就係時年係2009年，當年咧有啲朋友即係啲同事啊帶咗我去濟公廟度求籤，求一支上上籤，哇！即係咧叫做類似嗰啲嗰支籤好寫到好好嘅啊，叫做咩啊？千里良驹何须用鞭？哇！仆街嗰啲我衰到仆街， 咁大镬， 所以咧呢啲嘢我系唔相信嘅。 但系当年阿肥可球嗰支又好中喎。 你讲佢自己中系嘛？ 唔系，佢唔知佢自己中，系香港都中喎。 系呢啲签嘅嘢咧，即系有时都系穿凿附会嘅啫。 嗱，今年本来我就唔讲嘅，不过我抄开少少啦，就即系今年因为戊戌年。咁咧戊戌大家都好熟悉啦，就即系 戊戌六君子啦。 戊戌政變，咁啊呢個所以就係發生喺120年之前嘅。咁今年就應該係120周年呢件事。 戊戌政變咧，又稱為百日維新。咁啊，當日聽到咧芒果佬咧一講百日維新咧，我就知道撲街啦。 大鑊， 即係咧百日維新咧得95人命，咁啊即係芒果佬直做立法會議員嘅只得翻90幾人。啊，咁啊，俾佢一語成參啊！佢真係去到十月份就冇得撈啦， 收咗工啦， 係啦，佢自己講嘅百日維新，喂，依個真係一語成參啊！即係當然啦，同油麻地果欄大火有異曲同工之妙。 不過我真係唔明啊，佢咁熟歷史，點會講啲咁嘅嘢咧？真係 耳熟，講神秘學咁啊！ 神秘學 唔係，我真係唔明佢咁熟歷史，點會講啲咁嘅嘢嘅咧？真係。 都係一語成參咯，突然間係咪衝口而出？哦，點知咧就真係中咗啦，係咪？喂，我當時我都分析咗㗎，一定係一語成參嘅，百日維新，你嘅立法會議員壽命得翻唔夠100日，倒數嚇。當時我哋幫佢倒數㗎嚇。咁啊，喂，依個題外話啦，我哋要講翻呢個咧，香港一個大家都好關注嘅問題啊，叫審判日。 Judgment Day。 唔係 judgment day，sums day，terminator 添，我以為。 唔係 sums day， 係一個咧審大師嘅判刑日。 嗯哼。 點解我咁講咧？因為咧依個審大師咧真係神人。每逢大市咧大升之前咧，佢一定叫人嚟唔好買嘅。哇！個市要股災啦，由22000點咧唱股災唱到而家。佢係唱到30000點嘅嚇，33000點嘅嚇。但係啊，去到33000嘅時候咧， 話好安全啦。 唔係啊，佢叫你唔好沽啊，個市咧好硬淨啊，唔好啊，會夾多口啊，千祈唔好沽。係喺個市跌之前就揭咗，千祈唔好沽。跟住上個禮拜，佢直情就話農曆新年之前個市係最安全嘅，其實係最兇險，因為咧大户唔想你過夜啊嘛。一定要踢你出嚟嘅。啊，調翻轉頭咧，佢可能特登調翻轉頭講啦嚇，但係。我可以話俾大家知道咧，跟佢相反嘅人咧，基本上咧真係 發達， 勝算甚高。 唔係勝算甚高啊， 係必勝。 如果你每一波都同佢對到咧，你可以住百件事到。 咁嚴重， 絕對住到百件事到。當然你如果得500蚊本錢就難啲啦嚇，但係咧都會贏好多錢。點解咧？一個人啊，即係啱啱我哋睇完黑暗對峙啦嚇，阿喬治五世就話啦係嘛，佢話啊唔係嗰個喬治六世嚟嘅。就話一隻錶啊，一隻停咗嘅錶咧，每日都有兩個時間係準嘅，因為停留喺嗰個時間咧，每日都有2次啊，係咪？咁你講個市，只要你長期講一飯咧，你實有一次中嘅，係嘛？ 所以啲末日博士咯， 所以咧佢咪輸咗。如果以百家樂嚟講咧， 沈大師最出名嘅嘢就係唔知由25000幾點開始，佢已經係睇淡。 唔係啊，22000啊， 睇淡咗好耐。 舊年22000點嘅時候已經話俾你聽，依個市唔掂啊，要冧啊，要股災啦。嚇，睇18000點舊年係啊，跟住咧係輸足過10000點嘅。我可以用百家樂形容咧，佢係輸足120噓牌。大家知道靴牌咧，約莫70多鋪啦，嚇佢係輸足120噓，係未中過一口，而且最著名係人哋開一條長莊出嚟，成個豬盤未試過見到一粒林，佢都仲夠膽話要買嘅。 咁喎，我又覺得咧，呢個人值得佩服嘅喎。 邊一方面值得佩服咧？ 點解？ 喂，淨係一個咁嘅記錄，但係仍然有咁多人捧場捧佢場，呢個都係 難得嘅喎，老老實實。 咁唔係嘅， 咁啊未，其實唔係捧個場嘅，係真係睇燈嘅。老實講啊， 你過馬路都睇燈啦。 唔係啊，佢嘅燈嘅程度咧，係燈得嚟咧，係每逢嗰次到頂咧，佢就掉頭叫人哋唔好去估啊。每一次個市到頂，上次30,300點到頂啦，佢話：誒唔好啊，個市好強啊，要夾多口啊！一講到佢一對個市跌市有動搖啊，個市即跌。但係咧，逢係個市大升之前咧，佢係叫人哋沽；個市大跌之前咧，佢叫人哋唔好沽。係準程度咧，基本上咧可以話百分百嘅， 好難得， 係真係百分百。 佢比美軍啲導彈，精確率甚高啊！ 係啊。叫計算精確，以前有隻馬都係叫個名叫計算精確，咁佢真係好精確嘅計得嚇，冇理由你次次都相反噶嘛，喂好難嘅，你要買百家樂買100鋪都要輸足100鋪係好難嘅，你喂你淨係買寫飯咧都照計會中噶嘛係咪嗱？如果假設一靴牌全部開長莊，咁你最多唔贏嘅啫，冇理由輸啊，唔係佢係鋪鋪都買閒，到一開盤個鋪佢冇買，就係咁樣啊嘛。 其實眯埋眼訂飛鏢可能準少少喎。 哦，一定啊！眯埋眼訂飛鏢會中50鋪嘛，你跟佢買100鋪對到嘛，即係佢係開相反啊嘛。咁我哋研究沈大師嘅人咧嚇，佢好明顯佢係一個大户嘅喉舌咧，因為佢主要咧都係幫人哋介紹啲老千股叫你揸貨啦，叫你買老千股啦。 唔係呢個應該呢個應該就係佢主要嘅問題，其實即係出貨出得太多幫人。 係啦，咁同埋咧。佢另外仲有一個好經典嘅，就係2011年，當年佢仲喺人網啊，香港人網啊，做嗰個咩錢打到嚟啦嚇，我有聽嘅。 而家仲有呢個節目嘅喎。 而家仲有，不過喺另外一個台啫嘛。佢當時咧就側邊有兩個仙童啦嚇，就認同佢講嘢，因為一個仙人啊嘛，咁啊有仙童喺度加持啦嚇，中間有啲執頭髮嗰啲啦嚇，咁咧佢就話：，唉，而家個樓市爆咗啦，2011年啊，7,000蚊尺太古城，佢話個實樓市爆咗啦。 嗯。 結果真係俾佢講中， 爆咗， 爆上個爆啊嘛， 咁咪大鑊啦，跟住 爆咗4倍啫嘛，唔係好多、啊。 咁咪害少，唔係即係令到香港好多人好痛苦喎、啊。 佢咧， 即係當然係未上車嗰啲。 佢當時咧，其實係有佢啲信徒啊、信眾咧，係聽佢講沽咗騰自住樓嘅，係有幾個嘅。 哦，咁而家唔得，而家有另外一個跟咗佢啦。 嚇、啊！邊個啊？ 嗰個叫陳雲啊嘛。 哦， 陳 雲 又係話啲樓咧，經過呢、這個喺呢個回歸之後20年啦。 係。 咁就應該一路咧就會向下跌嘅啦。係。因為咧仲因為咧就嚟 2047啦。 因為冇得永續基本法啦嘛，佢嗰套嘢唔得啦嘛。 記得，我都記得有人咁講過 係。啊，咁佢就話咧就會一路跌嘅啦。 哦。 越嚟越唔值錢㗎。 哦。 即係呢啲就典型嘅危言聳聽啦。 呢啲擺到明咧就係真係神棍啦。嗱，因為咧。好明顯，有啲已經過咗地契限期㗎啦，咪補地價咯，咪大家交啲錢。 唔係呢個一定係會補地價，就俾你過嘅，點會就收翻曬你嗰啲地啊？呢個係冇可能嘅。 因為香港已經有啲屋苑啊，已經係過咗嗰個期限㗎啦，係等於2047呢個大限，啲人成日都話2047大限啊嘛。香港啊，補翠園已經過咗㗎啦，而家補緊地價，補咗地價啦，已經解決咗啦。補翠園20,000幾蚊尺啊！另外仲有羅便臣道嘅兩公屋苑都係過咗期嘅，已經係自動補地價啦，自動續咗啦。 呢個典型嘅陰謀論嚟， 自動續咗約噶啦。所以咧，2047個問題基本上係鳩噏 嚇。首先唔係你過到去2047，亦都冇可能係唔去繼續續落去咧。尤其是地契嗰方面啦，你話係咪續翻基本法？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。 唔係佢講話永續基本法，保住你層樓嘛。 黐鳩線。老實講， 我倒翻轉講，你續咗基本法又唔代表你嗰層樓嘅地契可以續翻，兩樣嘢嚟嘅喎。其實真係，我其實想好耐好耐之前我想講嘅啦，不過即係我見到亦都唔得閒啊嘛，冇講到呢件事嘅啫。係， 亦都 佢嗰時係講咗好耐㗎，我記得佢選舉嗰陣時。 係啊，所以咪傻咯。喂，聽佢嗰啲都係智力有問題嘅，即係變咗咧，呢啲人我哋救唔到，我哋亦都唔選擇去救。嚇、 冇辦法。 咁啊， 即係你要死，我唔俾你死咩？ 冇錯啦，喂，我哋阻止你死，仲俾你鬧一餐咁樣，我哋有咩意思咧？ 咁唔係，咁我哋嘗試喺呢個節目嗱，而家多人聽噶嘛，咁啊，希望可以多啲人即係接收翻啲比較正確啲嘅資訊。 冇錯啦，咁啊，對於沈大師咧，2011年咧就係、是、就話樓市爆咗啦，咁佢一路都叫人哋唔好買樓，彷彿啊，好似人哋沽咗層自住樓之後咧，就會跟佢提供嘅老千股名單咧，就係、是、買佢。嗰啲大户叫佢出貨嗰啲樓，嗰啲股票咁樣， 唔係好大件事。 有唔出奇噶， 有多其實應該 絕對有唔少噶，所以咧我夠膽講，點解啲人話你乜成日針對森大師？我哋係要針對佢做嘅行為，佢係害死好多人，所以我而家定一個日期出嚟，係叫審判日，係審大師判刑日。 嗯， 判咩刑啊？係判佢死刑。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今年五月份就有機會到40,000點，到時審大師麻煩你切腹，攞條腸出嚟打個裂。夠膽就同我賭，你話30,000點留下，今個月二月尾會30,000點留下嘛？今個月二月尾就上33,000啦，話俾你聽，就會創新高。 佢唔夠膽同你賭嘅，佢都係話會持續睇淡啦。 我可以同大家講啊，今年嚟緊呢個展望啊，由呢、這個農曆新年放個幾日假之後，係會一路升一路升，係好快創咗今年嘅新高，破咗高位33,000。450好像是那個高位，最高的那個位置33,450咁上下，爭少少到到33,500，係破咗呢個新高之後繼續上，連續升三個月，個股市到時會上40,000點。 但係幾時股災就唔知啦。 唔係股災，不嬲股災都下半年嘅啦，因為個大户做咁台做咁大台大龍鳳，唔係想賺你10,000點嘅，而家派唔到貨嘅，而家冇魚嘅。當然啦，你嗰間行都未必有客，係嘛？所以咧，你都唔知道而家嘅情況係嘛？ 嗯， 出邊邊度有魚啊？啲魚都未遊埋嚟，點爆啊？戇鳩嘅講埋啲嘢，係咪先？喂，仲有另外一盞燈叫胡孟清，已經係改變咗對個牛市 睇法啦， 改變咗對牛市嘅睇法。啱咯，啲燈啊係要出嚟著一著咁，大家先至有方向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大家如果你哋今年咧就真係要，我舊年已經同大家講要好好地把握呢個機會嘅。今年係大升市，舊年年尾又係大升市，嚟緊大家會迎接一個好急速而好快嘅大牛市。因為之前咧，舊年嗰幾個月升咧係一個慢牛嘅狀態，升少少停一停，升少少停一停。今年咧，我估計會加速嗰個升幅啦，因為咧佢大龍鳳擺出嚟啦。跟住一推上去，不過咧，今年嘅幅度係會好大嘅，有機會破以前嘅紀錄，以前最高紀錄香港一日單日就升2,000多點啦，最高跌亦都係一日最多跌2,500點，咁今年要會打破嘅，我估計升跌都有機會打破呢、這個。 因為你而家基數大咗， 而家30,000幾嘛，到第日40,000點，一日跌你3,000點好平常啫，係嘛？ 都唔夠 10%，以前試過跌 10% 啊嘛，嗰陣時20,000幾點咪跌2,000幾點咯，跌一成咯，跌11% 最高，係咪？ 唔止嗰陣時87年股災嗰陣時唔止啊！ 哦，87年仲誇張， 好誇張！ 87年係3,000幾點跌1,000幾點， 計到咁遠啊，唔止啦。 但係唔可以咁計到咁遠啦，嗰陣時跌成 1/4啊！ 哦，係咯。3,000幾跌到落去2,000幾嘛，跌成1,000幾點啊嘛呀！嚇， 你要跌咁大鑊咧，要好大單嘢先得咯，你都有啲理由噶嘛。 咁其實咧，股災就唔使點理由，可以無厘頭一個理由，哦，跟住嗰個理由發酵就變成一個借傷成。 每次啲理由都係事後揾翻出嚟， 事後先， 係事後先嘅。當時 跌嗰陣時係冇人知嘅。 係啊，咁啊，今次咧，嚟緊個展望咧係。俾貼士大家，這個呢我可以夠膽講係星期二得到向大家提早派利是，因為呢如果大家把握得好，可以喺過年前農曆新年之前買啲貨啊。咁當然我唔係叫你去賭棋子，唔係叫你博衍生工具。當然你有賭性嘅，我唔可以阻止你嚇。咁啊，嚟緊嗰個市咧會升成點咧？你千祈唔好問我過股啊，因為咧我對過股咧嗰個感覺冇咁大嘅，因為咧每一隻股票有唔同嘅炒法。個市升4,000點可以佢冇份嘅，所以咧我唔敢答你呢啲股票。啊，啲人問我邊只股票，但係我可以同大家講邊啲唔買得。嗱，有啲股票係唔買得嘅，係一定死嘅。嗰啲叫石油石化股。嗱，呢個沈大師咧專門教人買石油石化股嘅，成日都話睇好中石油、中石化，睇好聯想。 喂，石油股死咗好耐嘅咯。 喂，而家全世界有替代能源啊，越嚟越多石油而家衝咗上嚟，今次夾淡倉，衝咗上去66蚊，好叻噶啦，升完噶啦， 呢個真係典型嘅出貨炒 嚟。冇錯啦，上個禮拜又問我點樣，我話咧問我啲中石油啊，我記得啦，好似係好鄧漢林啊，問我佢揸咗啲十幾年前揸啲中石油，問我點，我話石油股啊，無論個市升跌，你嗱嗱聲沽啦，好好價啦，而家 一定是玩完的，因為剛剛這個 這個就主要出於就不是對純粹對股票的分析，而出於對整體經濟這個行業的分析。 我一路呢都是看探石油股，因為呢石油石化股呢本身就是一個夕陽行業，嚟緊對於石油的依賴呢沒以前咁咩嘅咁倚重嘅，有好多新能源，亦都係電動車嘅推出。當然呢係咪石油實效唔知，但係呢石油對於呢個世界的影響力已經越嚟越低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是不是、所以呢我是最看淡就是石油股，千祈不要叫人買，尤其是沈大師專門說看好中石油，喂沒有前途的買這些股票，你買中石油六元或者五個多買中石油，我可以告訴你騰訊升一倍它都沒有，都沒 有跌了很多了，已經這些石化股 幾元而已嘛， 叫你撈啊， 因為這些抵買嘛，這些叫陰乾股啊，買股票買陽光股，記住不要買陰乾股，這些是陰乾股來的， 即是 慢性下跌鬼。 喂，這些是慢性自殺的，你買啲股票。喂，人家升一萬點，你試下，你大家上網 check 下中石油857在33000點做多少錢，在23000點恆指的時候做多少錢，大家看看知道了，張圖沒有夠用的股票，丟夠了它了， 賣了就不用丟了、 即是意思賣，即是丟的意思，即是賣，我們這個現在炒股票人都知道了、丟了它了，這貨撕爛它了，撕爛它了，這樣就是這解了。所以呢有一隻股票，有一種股票我是一定叫大家千祈不要碰的，就是石油石化股，沒有前途的股票、其他股呢我不敢逐隻逐隻講，因為呢始終講不完，但是呢大戶控制哪些你就炒哪些咯，是不是恆信啊、平安啊， 其實那些鋼鐵資源股都好像麻麻地， 沒用的，現在因為呢這些資源呢你看看金銀和鐵石沒有一份得，這些呢大家都小店為妙，當然它呢會好過石油石化， 我們看整個大陸的市場，你就知道它現在捉得太厲害，那些環保政策 是啊， 所以呢變成這些這麼重金屬類的工業股是 很難搞， 煤炭股都沒什麼運行的，你煤炭股都冇乜運行嘅，其實係。反而咧，你頭先我哋講汽車咧，嗱汽車就大陸反而炒喎，因為個國策嚟啊嘛。因為中國人覺得要面子，冇樓都買架車，所以咧嗰啲咩長城啊、吉利啊，嗰啲咪炒到癲咯，嗰啲股票炒好多倍啊！以前吉利邊有咁貴㗎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另外一個地產啦，嗱地產有個好特別嘅因素，今年咧全國都講到明要打壓地產。唔俾所有理財資金同埋嗰啲叫基金啊、私募基金好，都話唔准投資房地產，但係內房股升得好誇張，好似唔怕呢個政策咁樣。這個嗱，我唯一睇唔透嘅就係內房股，真係我唔夠膽叫大家買或者唔買。 香港嗰啲就另一個， 香港地產股係執硬嘅喎，呢啲即係贏就贏硬，不過咧升就升得唔係好多。你如果要買香港股票咧，即係你買本地嗰啲資，買本地咧。我建議你誒，一係買領展啊、地鐵啊依啲咯，即係你要想穩陣啊，嚇有利息收咯。如果你想搏命啲，要買依個友邦咯，係嘛？即係比較就可能進取少少。但係咧，最好嘅保險股我諗係平安保險啊。即係如果講個升幅啊嚇，因為財險都好似慢啲嚇，但係個股我真係唔敢講，因為咧好多時候個市真係升一兩千點，嗰啲股票可以升都唔升嘅，可以唔喐嘅。我是最紧，即系最紧要咧。 股真系好难睇。 系感觉个大市啦，吓。 喂，如果系咁嘅话，咁你大市咁睇好嘅话，咁咪应该呢个盈富基金咪有得谂咯。 哦，系啊， 赚咁少， 但系嗰个幅度细啊嘛。 喂，稳阵啫嘛。唔系啊，有啲人中意稳阵噶嘛。 嗱，你而家30， 好多人都咁谂噶，成日谂住，我买恒指，我买盈富基金咪搞掂咯，升得少啊嘛。 唔系啊，如果恒指升一万点咧，盈富基金可以升10蚊咯。咁十蚊同埋 一萬點先十蚊， 而家30蚊，你當30蚊賣俾你，升到40蚊，你賺33%，咁人哋一萬點賺好多倍，你知唔知啊？ 你買得啱，而家賺好多倍啦。 係啊，咁所以唔係啊，所以咧，我真係老實講，你叫買個股，我真係唔敢講，但係我只係話俾人知有啲 走啲嘢， 係啦，有啲咧大家唔好掂嘅股票嚇，同埋咧嚟緊嘅股市咧係會快嘅。 唔係大家聽眾始終個別。背景不同，你看的嘢都不同嘛， 即 你的因素不同， 即阿等你揸咁多啲石油股有够用咩？卖够晒噶啦，我上个礼拜叫你沽晒佢噶啦， 即你想搏一搏啊，定系你就慢慢慢慢揾食，即系两样嘢嘅，本身都已经系 系啊，咁所以真系唔知嘅，即係我今次真係派大利是啦，老實講啊，如果你把握到好，可以贏好多次。其實十月份已經同大家講咗啦，嚟緊個市會大升，三日升1000點，冇人夠膽咁講噶，全香港係得我夠膽講嘅啫，當時 咁因為睇到個勢係咁樣做嘛，係咪？咁嚟緊咧，你恐慌就啱啦，你唔夠膽揸就啱啦，你睇熊市就啱啦。大牛嚟緊啊！依、這個咧，五月份今年就係沈大師嘅判刑日，大家咧拭目以待啊！ judgment day 啊，真系 judgment day 啦， 系啦，审判佢啊嘛，系判佢刑啊嘛，嗰日系 核弹肥啊嘛， 吓 terminator 嗰日叫犬决啦吓， 或者好似呢个国产007咁咯，呢个雷有啲高射炮咯， 即系咧，嗰到时就系嗰个咩啊吓，犬决审大师啊，定系炮决咧，唔知，但系咧佢肯定咧到时系一定系俾人笑噶啦，讲真，佢都俾人笑咗好多年啦。啊、 其實是啊，我想想就算你真的升了萬點，其實沈大師都沒事的， 喂，他很厚面皮的，因為呢他呢每逢升市呢他就叫人家忍一口，唉，要夾多口，千萬不要去沽，那個市倒倒他，叫人家不要去沽，就阻止你發達的，逢親中的他一定叫你不要做的，但是呢第二天一跌呢他就出來說，唉，又吃糊了，喂，他的糊真的天天吃的，不過可能是炸糊、啊、小上工，喂，都不夠牌、啊、你又吃泡泡你都吃糊，是不是那、啊今日時間咧真係夠啊！喂，講緊咗成個鐘頭啊，好辛苦啊！嗱，大家記住聽多啲，睇多啲，聽多啲廣告，撳多啲廣告。 就係網聚啊， 啊係網聚入錢嗱，咁啊人數咧，其實我哋都唔擔心，不過咧最麻煩真係各位網友係 都可以擔心啦。 唔係大家千祈唔好咧一次過淨係一次過咧就突然間就年初一就。打電話或者係俾 message 大家，或者俾 message 大家，喂有冇啊？有冇位啊？仲或者係到時先至嚟到先至嚟到俾錢，咁啊大件事啦。 唔係，因為人哋要預送嘛，即係我都明白，可能因為年初八咧，好多網友唔喺香港去旅行啊，好多都、譬如嗱咁啊變咗有啲可能未翻嚟香港，或者要翻工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大家就早少少啦，即係咧嗰、那個等我哋，因為要預人哋啲訂位啊，咁樣牽涉到啲買餸嘅嘢啊嘛。人哋喂，你如果唔嚟咁多人，咁人哋唔買咁多餸啊嘛，係咪先？你啲魚會死噶嘛，嗰啲餸會過期噶嘛。 你唔好年初八 walk in 上嚟俾錢。 唉，即係唔係咁好啦嚇。咁啊，講到咁多啦，咁啊，我哋咧要講下下個禮拜咧，我哋都即係。盡量盡可能安排節目啦，如果真係冇大家都冇辦法啦，大家一齊休息啦。 下禮拜年禮拜一年27啊嘛， 禮拜一年27，咁但係咧禮拜五係年初一啊嘛。 禮拜五應該冇，禮拜五應該冇節目，下個禮拜應該幫我哋睇下情況。如果有時間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攝到預早錄咗先。 啊，或者錄啲短嘅節目俾大家啦嚇。咁好啦，真係唔講咁多啦。 好，下個禮拜再見。好，拜拜。